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二十集，江晨往旁边一指， 让你的亲友团都走，咱们谈谈。 方景星一怔，猛地回头，伴郎团正在队伍频道里嘀咕自家兄弟的情商，影响了播报人员的听力，加之他和江晨离得最远，因此这句话没听清，几人见他们突然看过来都是一惊。 尴尬了，咱们被发现了， 怎么办？还在看呢。 走走走，不藏了，出去给兄弟救个场。 堂堂联盟男神，告白不能这么没牌面。 几人说干就干，呼啦一下跑出来，每人各抱起地上两个烟花，快速将他们围成圈放好，勉强给烟花弄了个形状，然后把买的烟花与特效开出来，几包萤火虫也放了，湖底的花灯跟着启动开始往上浮。谢影帝趴在另一侧的石块后，被这一通操作秀了满脸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伴郎团做完这一切，动作整齐地掏出烟花棒，齐刷刷打开，给兄弟鼓劲儿。 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 方景行闭眼吸了一口气，正当他觉得这已经够惨的了，就听见他们又开口：“ 答应我们方队吧， 我们景行温柔体贴，长得还帅，你不会后悔的， 而且还是世界冠军呢。” 答应他吧。 江晨只觉昨天的线索和今天的问题一瞬间串联了起来，刚刚的怪异感终于烟消云散，他倏地看向面前的暗冥师 方景行。 我杀了你们呐。 方景行活到现在就没有这么惨过，他急忙让这群货闭嘴，顾不上轰他们。 你别下线，听我解释啊。 江晨点头，直接开了仇杀。花雨飘落，萤虫纷飞，唯美浪漫的风景里陡然染上了杀气。斯文的封印师往前迈了一步，暗色的封印符号自他的指尖凝聚成型，直奔对方的脸。暗冥师苍白的脸上顿时爆出一团血雾，第二轮攻击衔尾相随，还出了暴击，猛地炸开一朵血花。伴郎团终于回神，扔了烟花棒，快速将他们隔开。 别别别，有话好好说。 是我们不好，我们智障，你打我们。 气大伤身，别气别气啊。 方景行原本还想先确认一下是不是内侧遇见的那个人，免得是他一厢情愿，如今一看这个反应便彻底妥了。 你们让开。 伴郎团再傻也知道惹出事儿了，立刻听话地给他们腾地方，躲到了树下。这时一抬头，见谢长言从另一边跑了过来，集体看到救星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你们搞什么呀？谁告诉你们他要表白了？ 不是吗？ 不是，那怎么就表白了？ 伴郎团觉得有点冤，给影帝分析。 把人约到这里，掏出一大堆的烟花，不是过生日，而是说有事要告诉他。哼，你品，你细品。 谢成言一时竟无言以对，他其实也不知道方景行对人家坦白弄烟花是什么操作。说话的功夫，一个人影砰地砸在他们面前，世界冠军 NXK 的前队长，曾经在比赛里虐过无数人的联盟男神，就这么成了一具尸体。几人瞬间惊悚地抱成一团，安静如鸡。只见那个封印师慢条斯理地走过来，踢了踢尸体。方景行原地复活。 消气了？ 并没有。 那再来啊。 江晨站着没动。 依他的脾气，他昨天免费当苦力带小菜鸟打过多少资本，就会在这基础上翻倍虐回来。但前提是他不知道某件事。 看这货昨晚找粉丝吃糖的架势，万一真和谢承彦有点什么怎么办？ 江晨的脾气是不好，但对家人永远很有耐心。方景行见他没反应，不知是气狠了，还是想一言不发又下线消失，连忙给救兵发了一个符号。 别走，我错了，我道歉。 谢承彦来到他身边。 他一直在想怎么和你坦白，真的不骗你，我是谢承彦，我要是骗你，你以后尽情的黑我没关系。 江城一怔看向他。谢承彦玩的是刺客，方景行取 ID 的风格和江晨异曲同工，江晨用的是技能名， ID 为十方巨灭，方景行干脆用了暗冥师的前两个字， ID 为暗冥。但谢承彦不同，他比他们讲究， ID 名为青岩，是他曾经演过的一个刺客的名字。 你怎么证明你是谢承彦？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打个视频。 不加思索地告诉我你妈叫什么。 江诗兰。 几月生日？ 七月。 江晨这才相信确实是自家外甥，冒充者大概率都是记明星本人的喜好和特点，而不会记妈妈的名字，哪怕记了也不太可能会记生日。不过他不能立刻表态。 我去网上查一查，核实一下。 一分钟后他开口。 OK， 我谢你了。 他其实今天是想和您坦白的，你听听他的解释吧。 外甥第一次有事求他，江晨必然不会拒绝，点点头看向方景行，等着这货开口。方景行没想到弄到如此惨烈的地步还能这么顺利，赶紧抓紧时机带着人去旁边谈，把前因后果和自己的顾虑全说了一遍。 我知道你不想谈打职业的事，我以后不提，咱们只打游戏行吗？ 嗯。 方景行听不出是否是敷衍，但不觉得这小子能这么好说话。 不拉黑我吧？ 嗯。 他看一眼这糟心的货。 今天要不是谢承彦，你死这儿。 但凡他晚一天知道两人的关系，但凡谢承彦今天不在场，这货都别想好过。 你们是发小还是情侣？ 发小。 那你昨天要什么糖？你喜欢呢？ 不，我就是好奇。 哦，是为了岔开话题啊。 他知道这小子还是气不顺。 你要是还不痛快，我以后喊你哥怎么样？ 那我也亏。 外甥的发小应该跟着外甥喊他舅舅。方景行不明真相，闻言哭笑不得。 这小子怕不是想让我喊他爸爸吧？ 他明智地换话题，指着那边的烟花。 上次那堆烟花没炸完，我重新买了一堆，要不我爬树上挂着，你继续炸。 江晨回头看了看， 可以有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